资治通鉴卷第289，后汉纪四，引皇帝下。前佑三年春正月丁未，假凤翔节度使赵辉兼侍中。密州刺史王万感请义兵以攻唐，赵以前宜州刺史郭琼为东路行营都部署，率禁军及齐州兵赴之。郭威请乐兵北临契丹之境，赵至之，丙寅，遣使议和中，凤翔收役战死及恶殍遗骸，时有僧已聚20万矣。唐主闻汉兵进平三叛，使罢李金泉北面行营招讨使。唐清淮节度使刘彦珍多敛民财以露权贵，权贵争欲之，在寿州积年，恐被待，欲以警急自固，妄奏称汉兵将大举南伐。二月，唐主以东都留守燕王弘济为润宣二州大都督，镇润州。宁国节度使周宗为东都留守，朝廷欲一意藩镇，因其请赴嘉庆节上寿，许之。甲申，郭威行北边还。福州人获益建州告唐永安留后扎文辉，云吴越兵已弃城去，请文辉为帅。文辉信之，遣建州刺史陈惠将水军下闽江。文辉自以部骑继之，会大雨水涨，会一夕行700里至城下，拜福州兵，执其将马先进等。庚寅，文辉至福州，吴越之威武军吴城诈遣数百人出营。会曰：闽人多诈，未可信也，宜力寨徐图。文辉曰：宜则变生，不若乘机聚其城。因引兵静进，会整众鸣鼓止于江梅。文辉不违背，乘乐兵出击之，唐兵大败，文辉坠马为俘人所持，士卒死者1000人，会全军归建州。常送文辉于钱塘，吴越王弘处献于武庙而视之。丁亥，汝州奏防御使刘审交卒，利民亦却上书，以审交有人证，其流葬汝州，得奉侍其丘垄，诏许之。交人相与俱哭而葬之，未立祠，遂时享之。太师冯道曰：吾常为刘军辽左，观其为政无以于人，非能减其租赋，除其徭役也，但推公廉慈爱之心以行之耳。此亦众人所能为，但他人不为，而刘君独为之，故汝人爱之如此，使天下2000石皆效其所为，何患得民不如刘君哉？甲午，吴越丞相昭化节度使同平章事杜建辉卒。以为以前永兴节度使赵匡赞为左骁卫上将军。 三月丙午，嘉庆节，邺都留守高行州，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，泰宁节度使福彦清，昭义节度使常思，安远节度使杨信，安国节度使薛怀让，承德节度使武行德，张德节度使龚瑾，保大留后王饶皆入朝。贾银召迎寝庙于高祖长陵，世祖元陵，以时至祭，有司以费多寝其事，以至国王二陵竟不沾一殿。壬戌，徙高行州为天平节度使，福彦清为平卢节度使。甲子，徙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，永安节度使哲从阮举足入朝。夏四月戊辰朔，徙薛怀让为匡国节度使。庚午，徙哲从阮为武圣节度使。壬申，徙杨信为保大节度使。徙镇国节度使刘慈为安国节度使。永清节度使王令温为安远节度使。李守贞之乱，王饶前与之通，守贞平，众位饶必居散地。即入朝，后结使弘照，遣护国节度使，闻者骇之。杨斌求解枢密使，帝遣中使欲止之。勋徽北院使吴前玉在旁曰：“枢密重地，难以久居。”当使后来者迭为之，相公辞之是也。帝闻之不悦，心巳，以前玉为郑州防御使。朝廷以契丹进入寇，横行河北，诸藩镇各自守，无汉御之者，亦以郭威镇邺都，使都诸将以备契丹。使弘照欲威仍领枢密使，苏逢吉以为故事无之。弘照曰：“领枢密使则可以便宜从事，诸君未服，号令行矣。”帝卒从弘照意。弘照愿逢吉意义，逢吉曰：“以内治外，顺也。今凡以外治内，岂可乎？”壬午，至以威为邺都留后，天雄节度使，枢密使如故，仍召河北兵甲前谷。但见郭威文书立应秉应。明日，朝贵会饮于窦真故之地，弘照举大觞主威，厉声曰：“昨日廷议，议何同意？今日为帝引之。”逢吉、杨斌亦举觞曰：“是国家之事，何足介意？”弘照又厉声曰：“安定国家，在长枪大剑，安用毛锥？”王章曰：“无毛锥，则财富何从可出？自是将相实有隙。”鬼位罢永安军。壬辰，以左监门卫将军郭荣为贵州刺史，天雄衙内都指挥使。荣本姓柴，父守礼，郭威之七兄也。为未有子时，养以为子。五月己亥，以抚州分汉马步都指挥使哲德乙为本州团练使。德乙从阮之子也。 庚子，郭威辞行，言于帝曰：太后从先帝久，多立天下事，陛下赋予春秋，有事以秉其教而行之，亲近忠直，放远谗佞，善恶之间所宜明审。苏逢吉、杨斌、史弘肇皆先帝旧臣，尽忠殉国，陛下推心任之，必无败失。至于将役之事，臣愿竭其余弩，恕不负驱策。帝敛容谢之。威至邺都，以河北困毕，借边将谨守将役，严守备，无得出侵略。契丹入寇，则坚壁清野以待之。辛丑，敕防御团练使，自非军期，无得专奏事，皆先身观察使斟酌以闻。丙午，以皇帝山南西道节度使程勋为开府尹，加兼中书令，时未出阁。平卢节度使刘珠贪虐自横，朝廷欲征之，恐其拒命，因遗密用兵于唐，遣宜州刺史郭琼将兵屯青州。朱不自安，置酒召琼，伏兵幕下，欲害之。琼知其谋，西秉左右，从容如晦，了无惧色。朱不敢发，琼因欲以祸福，朱敢服，召至即行。庚戌，朱入朝。辛亥，以琼为颍州团练使。癸丑，王章置酒会朱朝贵，酒酣为守侍令。史弘肇不嫌其事，客省使严进清作赐弘肇，屡交之。苏逢吉戏之曰：旁有姓严人，何又伐绝？弘肇妻严氏本酒家昌也，以逢吉击之，大怒，以仇语诟逢吉。逢吉不应，弘肇欲殴之，逢吉起去，弘肇所见欲追之，杨斌弃止之曰：苏公宰相，公若杀之，至天子何地，愿孰思之？弘肇即上马去，斌与之连镖，送至其地而还。于是将相如水火矣。帝使勋徽使王俊置酒和解之，不能得。逢吉欲求出阵以避之，继而终止，曰：吾去朝廷，只凡使公一处分，吾积焚矣。王章亦呼呼不乐，欲求外官，杨使故止之。闰月，宫中朔有怪，鬼祀，大风雨，发屋拔木，吹正门飞起，十余步而落，震死者六七人。水深平地尺余，帝召司天监赵延义，问以攘旗之术，对曰：臣之夜在天文十日，攘旗非所习也，然亡者欲米灾疫，莫如修德。言义归，帝遣中使问：何如为修德？言义曰：请读贞观政要而法之。六月， 合决郑州。马希厄既败归，乃以书右臣，叙州及眉山蛮欲与共击湖南。蛮素闻长沙躺葬之父，大喜，整出兵赴之，遂攻益阳。楚王西广前指挥使陈凡拒之，战于燕西，凡败死。秋七月，唐圭、马先进等于吴越以益扎文辉。马希厄又遣群蛮攻狄田，八月戊戌破之，杀其镇将张延嗣。楚王西广前指挥使黄楚超救之，楚超败死，谭人震恐，复遣衙内指挥使崔红莲将兵七千屯玉潭。庚子，蜀主立其弟仁义为魁王，仁智为雅王，仁玉为彭王，仁操为嘉王。即有立子玄哲为秦王，玄爵为包王。晋李太后在建州卧病，无医药，唯与晋王仰天豪气，即首骂杜重威、李守贞曰：“吾死不至辱，勿侮足。”周显德中有自契丹来者云：“晋主及冯后尚无恙，其从者王归及勿故者，则过半矣。”马希厄表请别致晋奏勿与京师。九月辛巳，诏以湖南已有晋奏勿，不许。亦赐楚王西广诏，劝以敦睦。马希厄以朝廷益诱楚王西广，怒，遣使称藩于唐，起师攻楚。唐加西鄂同平章事，以鄂州今年租税赐之，命楚州刺史何敬珠将兵驻西鄂。冬十月丙午，西广遣使上表告急，言京南、岭南、江南联谋，欲分湖南之地，起发兵屯李州，以扼江南、荆南原朗州之路。丁未，以吴越王洪处为诸道兵马元帅。楚王西广以朗州与山蛮入寇，诸将屡败，忧形于色。刘彦涛言于西广曰：“朗州兵不满万，马不满千，都府精兵十万，何忧不胜？愿甲臣兵万余人，战舰百五十艘，进入朗州，复取西鄂，以解大王之忧。”王悦，以彦涛为战诏都指挥使，朗州行营都统。彦涛入朗州境，父老争以牛酒犒军，曰：“百姓不愿从乱，往都府之兵久矣。”彦涛后赏之，战舰过，则运竹木以断其后。是日，马希厄遣朗兵及蛮兵六千，战舰百艘，逆战于梅州。燕涛乘风纵火以焚其舰，请之封回，反自焚。燕涛旋走，江路已断，士卒战及溺死者数千人。西广闻之，涕泣，不知所为。西广平日罕班次，致仕大出金帛以取悦于士卒。 或告天策左司马西崇流言惑众，反状以明，请杀之。西广曰：吾自害其弟，何以见先王于地下？马军指挥使张辉将兵自他道击朗州，至龙阳，闻燕涛败，退屯益阳。西鄂右前指挥使朱进忠等将兵3000急攻益阳。张辉待其众曰：我以麾下出贼后，汝被留贼中待我，相与何事击之？既出，遂自竹头市遁归长沙。朗兵之城中无主，即击之，士卒9000余人皆死。吴越王洪处归扎文辉于唐，文辉得阴疾，以工部尚书致仕。11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蜀太师中书令宋忠武王赵廷尹卒。楚王西广遣其辽属孟骈说马希鄂曰：公望父兄之仇，北面是唐，何意袁谭求救于曹公也？西鄂将斩之。骈曰：古者兵交，始在其间，骈若爱死，安肯此来？骈之言匪思于谭人，实为公谋也。乃释之，使还报曰：大义绝矣，非地下不相见也。朱晋忠请西鄂自将兵取潭州。辛未，西鄂留其子光赞守朗州，西发境内之兵驱长沙，自称顺天王。召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王殷将兵屯澶州以备契丹。殷瀛州人也。朝廷亦发兵，以安远节度使王令温为都部署，以救澶州，会内难作不果。弟自即位以来，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杨斌总机政，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，归德节度使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史弘肇点宿卫，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财富，宾颇宫中，退朝门无私业，虽不却四方馈位，有余则献之。弘肇督察京城，道不拾遗。是时乘契丹荡妇之余，公私困竭。张郡职一吏，吝于出纳，以食府库。主三叛连横，宿兵累年而攻溃不伐，及世平赐予之外，尚有余积，以示国家粗安。张聚敛克己，就制田税每斛更书2升，谓之蜀阙号。张使令更书2斗，谓之省号。旧前出入皆以80为末，张使令入者80，出者77，谓之省末。有犯严繁九曲之禁者，资诸捐滴罪皆死。由是百姓仇怨。张由不喜文臣，常曰：此辈受之卧算，不知纵横何异于事。 俸禄皆以不堪资君者己之。立以高其孤，长更增之。帝左右必姓尽用事，太后亲戚亦干预朝政，宾等屡才议之。太后有故人子求补君职，弘肇怒而斩之。武德使李晔，太后之弟也。高祖使掌内堂，帝即位，由蒙宠任。会勋徽使缺，晔亦遇之。帝即太后亦讽执政，宾弘肇以为内使迁补有次，不可以外戚超居，乃止。内客省使严进卿次当为勋徽使，久而不补。枢密长史聂文进、飞龙使后匡赞、翰林查酒使郭允明皆有宠于帝，久不迁官，共愿执政。文进兵州人也，刘珠罢青州归，久奉朝请未除官，常棘守于执政。帝出除三年丧，听乐，赐伶人锦袍玉带。伶人亦弘肇谢，弘肇怒曰：士卒守边苦战，犹未有以赐之，汝曹何功而得此？皆夺以还官。帝欲立所姓耿夫人为后，宾以为太素，夫人卒，帝欲以厚礼葬之，宾复以为不可。帝年亦壮，宴为大臣所制，宾弘肇常议事于帝前。帝曰：审图之，勿令人有言。宾曰：陛下但晋升，有臣等在。帝讥不能平。左右因成见赠之于帝云：宾等专自，终当为乱。帝信之，常夜作方断声，已有疾兵，达旦不寐。司空同平章事苏逢吉既与弘肇有隙，知李晔等怨弘肇，屡以言讥之。帝遂与晔、文进、匡赞、允明谋诛宾等，意既定，入白太后。太后曰：兹事何可轻发？更宜与宰相议之。晔时在旁曰：先帝常言，朝廷大事不可谋及书生，诺切误人。太后复以为言。帝愤曰：国家之事非闺门所知。拂衣而出。以害晔等以其谋告严进卿，进卿恐事不成，亦弘肇帝欲告之，弘肇以他故辞不见。丙子旦，宾等入朝，有甲士数十自广政殿出，杀宾、弘肇、张于东武下。文进即召宰相朝臣班于崇元殿，宣云：宾等谋反，以伏诛，与卿等同庆。又召诸军将校至万岁殿庭，帝亲谕之，且曰：宾等以质子事朕，朕今使得为汝主，汝辈免横忧矣。皆拜谢而退。 又召前节度使、刺史等升殿谕之，分遣使者率计收捕宾等亲戚党羽，遣从尽杀之。弘肇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游后，宾等死，帝遣供奉官孟业及密诏以澶州及邺都，领镇宁节度使李弘毅杀殷，又令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、步军都指挥使真定曹威杀郭威及监军勋徽使王俊。弘毅太后之弟也。有急诏征天平节度使高行周、平卢节度使符彦卿、永清节度使郭从义、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、匡国节度使薛怀让、郑州防御使吴前玉、陈州刺史李谷入朝，以苏逢吉全知枢密院事，前平卢节度使刘珠全知开封府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弘建全判侍卫司事，内侍省使严进清全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弘建业之兄也。时中外人情忧害，苏逢吉虽误弘肇而不遇李业等谋，闻变惊愕，思谓人曰：“事太匆匆，主上倘以一言见问，不至于此。”业等命刘珠主郭威、王俊之家，珠极其惨毒，应如无眠者，命李弘建诛王殷之家。弘建但使人守事，仍印祀之。丁丑，使者至澶州，李弘毅未诺，吕王殷已知其事，不敢发，乃引孟业见殷，殷求业，遣副使陈光穗以密诏示郭威，威诏枢密使魏仁溥，是以诏书曰：“奈何？”仁溥曰：“公国之大臣，功名素著，加之握强兵，举重镇，一旦为群小所构，或出非议，此非辞说之所能解。时事如此，不可坐而待之。”威乃召郭崇威、曹威及诸将，告以杨斌等冤死，即有密诏之状，且曰：“吾与诸公披荆棘，从先帝取天下，受托孤之任，竭力以为国家。今诸公已死，吾何心独生？军备当奉行诏书，取吾首以报天子，恕不相累。”郭崇威等皆泣曰：“天子右冲，此必左右群小所为，若使此辈得志，国家岂得安乎？崇威愿从公入朝自诉，党敌鼠辈以清朝廷，不可为单时所杀，受千载恶名。”翰林天文赵修己为郭威曰：“公徒死何意？不若顺众心，拥兵而南，此天启也。”郭威乃留其养子荣镇邺都，命郭崇威将骑兵前驱，务银自将大军继之。慕容彦超方时得诏，舍笔柱入朝， 抵西夷军事委之。己卯，吴前玉入朝。帝闻郭威举兵南向，亦发兵拒之。前开封尹侯毅曰：“邺都戍兵家属皆在京师，官军不可轻出，不若必城以挫其锋，使其母妻登城招之，可不战而下也。”慕容彦超曰：“侯毅衰老，为懦夫计耳。”帝乃遣毅及严进卿、吴前玉、前保大节度使张彦超蒋进军趋澶州。是日，郭威已至澶州，李弘毅纳之。王殷营夜痛哭，以所部兵从郭威涉河。帝遣内养龙托搀郭威，威获之，以表至龙托衣领中，使归白帝曰：“臣昨得诏书，严景似死，郭崇威等不忍杀臣，云此皆陛下左右贪权无厌者赠臣耳，逼臣难行，亦却请罪，臣求死不获，力不能治。臣数日当至阙庭，陛下若以臣为有罪，安敢逃行？若实有赠臣者，愿直赴军前以快众心，臣敢不抚育诸军退归邺都。”庚辰，郭威趋华州。辛巳，义城节度使宋延沃迎降。延沃洛阳人，其妻晋高祖女永宁公主也。郭威取华州库物以烙将士，且谕之曰：“闻侯令公已督诸军自南来，今遇之，交战则非入朝之意，不战则为其所图。吾欲全汝曹功名，不若奉行前诏，吾死不恨。”皆曰：“国家复功，功不复国，所以万人争愤，如报私仇，侯亦被何能为乎？”王俊训于众曰：“我得功处分，四刻京城，听旬日飘掠。”众皆踊跃。辛巳，龙托至大梁。前此帝意欲自往澶州，闻郭威已至河上而止，帝甚有悔惧之色，思谓窦真固曰：“主者意太草草。”李晔等请空府库以赐诸军，苏与归以为未可。晔拜与归于帝前曰：“相公且为天子勿惜府库。”乃赐禁军人二十民，下军半之，将士在北者及其家，使通家信以诱之。壬午，郭威军至封丘，人情汹聚。太后泣曰：“不用李涛之言，疑其亡也。”慕容彦超视其骁勇，言于帝曰：“臣是北军，由灭盟耳，当为陛下生至其魁。”退见聂文进，问北来兵数及将校姓名，颇惧曰：“是亦惧贼，未亦轻也。”抵赴前左神武统军袁乙，前威胜节度使刘崇进等率禁军与侯毅等 会屯赤冈，以象先之子也。燕超以大军屯七里店。鬼魏南北军欲于刘子碑，帝欲自出烙军。太后曰：郭魏无家故旧，非死亡切身，何以至此？但按兵守城，非赵御之，观其志趋，必有此理。则君臣之礼尚全，慎勿轻出。帝不从。使护从军甚盛。太后遣使借聂文进曰：大需在意。对曰：有臣在，虽郭威百人，可擒也。至暮，两军不战，帝还宫。慕容彦超大言曰：陛下来日宫中无事，醒再出官臣破贼，臣不必与之战，但赤散使归营耳。假身帝欲再出，太后立止之，不可。既振，郭威借其众曰：吾来诸群小，非敢敌天子也，慎勿先动。久之，慕容彦超引轻骑直前奋击。郭崇威与前亳州刺史李荣率骑兵拒之，彦超马倒，击获之。彦超引兵退，麾下死者百余人。于是诸军夺气，稍稍降于北军。侯毅、吴前玉、张彦超、袁以、刘崇进皆前往见郭威，为各遣还营。又谓宋延沃曰：天子方威，公近亲，已以牙兵往魏胜于，且复奏陛下，愿承见早幸陈营。延沃未至御营，乱兵云扰，不敢进而还。闭幕，南军多归于北。慕容彦超与麾下十余骑奔还兖州。是夕，帝独与三相及从官十人宿于七里寨，余皆逃溃。已有旦，郭威望见天子旌旗在高板上，下马免胄往从之。至则帝已去矣。帝策马将还宫，至玄化门，刘珠在门上，问帝左右兵马何在，因射左右。帝回沛，西北至赵村，追兵已至。帝下马入民家，为乱兵所噬。苏逢吉、严进清、郭允明皆自杀。聂文进挺身走，军士追斩之。李业奔陕州，后匡赞奔兖州。郭威闻帝遇事，嚎痛曰：老夫之罪也。威至玄化门，刘珠与射城外，威自迎春门入，归私地。遣前曹州防御使何福进将兵守明德门，诸军大略，通西烟火四发。军士入前义城节度使白在荣之地，执在荣尽略其财，继而进曰：某等西常驱走麾下，一旦无礼至此，何面目复建功？遂挽其手而去。吏部侍郎张允 家资以万计，而姓吝，虽妻亦不知为，常自系重要于衣下，形如环佩。是夕溺于佛殿藻井之上，登者尽多，板坏而坠。军士略其衣，遂以动足。初，作房时贾延辉有宠于地，与魏仁甫为邻，欲并仁甫所居以自广，屡赠仁甫于地，机智不测。至是有秦延辉以受仁甫者，仁甫谢曰：“因乱而抱怨，无所不为也。”郭威闻之，待仁甫义厚。又牵牛卫大将军早强赵凤曰：“郭世忠举兵，欲诛君侧之恶，以安国家耳。而鼠辈敢耳，乃贼也，岂世忠义也？”执弓矢据胡床，坐于相首，掠者至，则射杀之。李忠皆赖以全。丙戌，或留诸李鸿渐求之。诸谓其妻曰：“我死，如且为人庇乎？”妻曰：“以公所为，雅当然耳。”王因郭崇威言于郭威曰：“不止飘掠，今夕只有空城耳。”威乃命诸将分部禁止掠者，不从则斩之。至不乃定。窦真故苏与归自七里寨逃归，郭威使人访求得之，寻复其位。真故为相，指杨使弄权，李业等作乱，但以凝重处其间，自权而已。郭威命有司迁隐帝子宫于西宫，或请如为高贵襄公故事，葬以宫里。威不许，曰：“仓促之计，吾不能保卫剩余，罪以大矣，况敢贬君乎？”太师冯道率百官夜见郭威，威见犹拜之，道受拜如平时。徐曰：“世忠此行不义。”丁亥，郭威率百官以明德门起居太后，且奏称：“君国事殷，请早立嗣君。”太后告称：“郭允明势逆，神气不可无主。河东节度使崇，中武节度使信，皆高祖之弟。武宁节度使云，开封尹勋，高祖之子。其令百官亦则所疑。云崇之子也，高祖爱之，仰视如子。”郭威、王俊入献太后与万岁宫，请以勋为嗣。太后曰：“勋久雷疾不能起。”威出谕诸将，诸将请献之。太后令左右以卧榻举之是诸将，诸将乃信之。于是郭威与俊亦立云。己丑，郭威率百官表请以云成大统。太后告所思，择日被法驾迎云即皇帝位。郭威奏遣太师冯道及枢密直学士王度 秘书见赵尚交以徐州奉迎。郭威之讨三叛也，每见朝廷诏书，处分军事皆合机宜，问使者谁为此诏，使者以翰林学士范质对，威曰：“宰相弃也。”入城访求得之，甚喜。时大雪，威杰所服紫袍一只，令草太后诏令，迎新军一柱。仓皇之中，讨论撰定，皆得其宜。初，尹帝遣供奉官押班阳曲张永德，赐昭义节度使常思生辰物。永德，郭威之婿也，会杨斌等诸，密诏司杀永德。司素闻郭威多奇异，求永德以官变，即威克大梁，司乃视永德而谢之。庚寅，郭威率百官上言，比皇帝盗阙，动设夹巡，请太后临朝听政。先是马希厄遣蛮兵为御坛，朱晋忠引兵会之，崔洪敛兵败，奔还长沙。希厄引兵既进，攻越州，刺史王云拒之，五日不克。西鄂使人谓云曰：“公非马氏之臣乎？不是我，欲是一国乎？为人臣而怀二心，岂不辱其先人？”云曰：“云父桓为先王将，六破淮南兵，今大王兄弟不相容，云常恐淮南坐收其弊，一旦以遗体陈淮南，诚辱先人耳。大王苟能试汉罢兵，兄弟拥目如初，云敢不尽死以示大王兄弟，岂有二心乎？”西恶残，引兵去。辛卯，至湘阴，焚掠而过，至长沙，均于湘西。步兵及蛮兵均于岳麓。朱晋忠自玉潭引兵会之。马希广遣刘彦涛、赵水军指挥使许可琼率战舰500艘屯城北京，主于南京，以马希崇为监军。又遣马军指挥使李彦温将骑兵屯沱口，扼湘阴路。步军指挥使韩礼将2000人屯杨柳桥，扼栅路。可琼德勋之子也。人臣，太后使临朝，以王俊为枢密使，原以为宣徽南院使，王因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郭崇威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曹威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陈州刺史李谷全判三司。刘珠、李鸿渐及其党皆枭首于市，而设其家。郭威谓公卿曰：“刘珠徒无家，吾复徒其家，怨仇反复，拥有疾乎？”由是数家豁免。王因屡为鸿渐请免死，郭威不许。后匡赞至兖州，慕容彦超直而献之。李晔至陕州， 其兄宝义节度使弘信不敢逆于家，夜怀金将奔晋阳，至绛州，盗杀之而取其金。属施州刺史田行杲奔荆南，高保荣曰：“彼二余属安肯尽忠于我？”直之，归于蜀，伏诛。镇州行州奏，契丹主将数万骑入寇，攻内丘五日不克，死伤甚重。有数兵五百叛应契丹，引契丹入城，屠之，又陷饶阳。太后敕郭威将大军击之。国士权委窦真固、苏与归、王俊，军事委王殷。十二月甲午朔，郭威发大粮。丁酉，以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范质为枢密副使。初，蛮酋彭师浩降于楚，楚人恶其广直。楚王西广独怜之，以为强弩指挥使，领陈州刺史。师号常欲为西广死，即朱晋中与蛮兵和七千余人至长沙，迎于江西。师号登城望之，言于西广曰：“朗人骤胜而骄，杂以蛮兵攻之亦破也，愿甲臣不足三千，自巴西渡江，出岳麓之后，至水西，领许可琼以战舰渡江，腹背合击，必破之。前军败，则其大军自不敢轻进矣。”西广将从之。使马希鄂以遣见使以厚利但许可琼，许分湖南而至。可琼有二心，乃谓西广曰：“师号与眉山诸蛮皆族类，安可信也？可琼视为楚将，必不负大王，西鄂竟何能为？”西广乃止。西鄂寻以战舰四百余艘泊江西，西广命诸将接受可琼节度，日赐可琼银五百两。西广屡造其营济事，可琼常避垒，不使士卒知朗军进退。西广叹曰：“朕将军也，吾何忧哉？”可琼或夜乘单舸诈称巡江，与西鄂会水西，约为内应。一旦彭师浩见可琼，瞋目斥之，伏衣入献西广曰：“可琼将叛国，人皆知之，请速除之，无疑后患。”西广曰：“可琼许世忠之子，岂有事也？”师号退，叹曰：“亡人而不断，败亡可翘足似也。”潭州大雪，平地四尺，潭郎两军久不得战。西广信巫习及僧语，宿鬼于江上，举手以却朗兵，又作大象于高楼，手指水西，怒目视之，命众僧日夜诵经。西广自意僧服，膜拜求福。甲臣朗州步军指挥使武陵和敬祯等，以蛮兵三千阵于杨柳桥。敬祯往韩礼营惊起分错，曰：“ 彼众以惧，击之亦破也。朗人雷辉以谭族之符潜入李寨，手剑击李不中，军中惊扰，敬真等乘其乱击之，李军大溃，李披窗走，至家而卒。于是朗兵水陆急攻长沙，步军指挥使吴洪、小门使杨迪相谓曰：“以死报国，此其时矣。”各引兵出战。洪出清泰门，战不利；敌出长乐，战自陈至武，朗兵小却。许可琼、刘彦涛按兵不救，涛士卒鸡皮退旧时，彭师浩战于城东北隅，蛮兵自城东纵火，城上人召许可琼军使旧城，可琼举全军降西鄂，长沙遂陷。朗兵及蛮兵大掠三日，杀利民，焚庐舍，自武穆王以来所营宫室皆为灰烬，所积宝货皆入蛮落。李彦温望见城中火起，自沱口引兵救之，朗人以巨城巨战，彦温攻清泰门不克，与刘彦涛各将千余人奉文昭王及西广诸子驱元州，遂奔唐。张辉降于西鄂，左司马西崇率将吏以西鄂劝进，吴洪战血满袖，见西鄂曰：“不幸为许可琼所误，今日死不愧先王矣。”彭师浩头槊于地，大呼请死。西鄂叹曰：“铁石人也，皆不杀。”以四，西崇迎西鄂入府事事，必成分补西广及长书记李鸿稿。第鸿杰督军判官唐昭印及邓义文、杨迪等皆获之。西鄂谓西广曰：“成父兄之业，岂无长幼乎？”西广曰：“将吏见推，朝廷见命耳。”西鄂皆求之。丙午，西鄂命内外巡检侍卫指挥使刘斌禁止焚掠。丁未，西鄂自称天策上将军，武安、武平、靖江、宁远等军节度使，楚王以西崇为节度副使，判军府事。湖南要职西以朗人为之。栾石、李鸿稿、鸿杰、唐昭印、杨迪斩邓义文于市。戊申，西鄂谓将吏曰：“西广懦夫，为左右所制耳，吾欲生之可乎？”诸将皆不对。朱进忠常为西广所吃，对曰：“大王三年血战，使得长沙，一国不容二主，他日必毁之。”戊申，赐西广死。西广临行，游诵佛书。彭师浩葬之于浏阳门外。武宁节度使云：“刘右都押牙公严美，原从都教练使杨温守徐州，与冯道等西来，再到帐位皆如王者，左右呼万岁。 郭威至华州，留数日，云遣使未落，诸将受命之际，相顾不拜，思相谓曰：“我被屠陷京城，其罪大矣。若刘氏复立，我辈尚有种乎？”即有，威闻之，即引兵行，驱澶州。辛亥，遣苏与归如宋州迎四军。楚王西鄂以子光赞为武平留后，以何敬真为朗州衙内都指挥使，将兵数之。西鄂召拓跋衡欲用之，衡称疾不起。壬子，郭威渡河，管于澶州。癸丑旦，将发，将士数千人，呼大噪。威命闭门，将士于园登屋而入曰：“天子须侍中自为之，将士以与刘氏为仇，不可立也。”或列黄旗以披威体，共福报之，呼万岁震地，因拥威难行。威乃上太后监，请奉汉宗庙，使太后为母，秉臣至围城，下书抚育大梁市民，以左离和尚再到秋毫不犯，勿有忧疑。戊午，威至七里殿，窦真固率百官出营拜谒，因劝进，威迎于皋门村。武宁节度使云已至宋州，王俊王殷闻澶州军变，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将700骑往拒之，又遣前深州刺史马铎将兵一许州迎柬。崇威忽至宋州，阵于府门外，云大惊，何门登楼截之，对曰：“澶州军变，郭公虑陛下未察，故遣崇威来宿卫，无他也。”云召崇威，崇威不敢进。冯道出与崇威语，崇威乃登楼。云执崇威手而泣，崇威以郭威意安喻之。少顷，崇威出，使护圣指挥使张令超率步兵围云宿卫。徐州判官董毅说云曰：“观崇威事沾举措，必有异谋。道路皆言郭威以为帝，而陛下深入不止，或其志哉？请急召张令超，欲以祸福。”使夜以兵劫崇威，夺其兵，明日掠睢阳金帛，募士卒，北走晋阳。彼心定惊异，未暇追我，此策之上也。”云犹豫未决。是夕，崇威密诱令超，令超率众归之。云大惧。郭威谓云书，云为诸君所迫，召冯道先归，留赵尚交王度奉侍。道辞行，云曰：“寡人此来所事者，已供30年旧相，故无疑耳。今崇威夺吾魏兵，是威矣，公何以为计？”道默然。客将贾珍硕目道欲杀之，云曰：“ 汝辈误草草，此无欲逢公事。崇威迁云于外馆，杀其父亲董翳、贾珍等数人。即位，太后告废云为乡阴公。马铎引兵入许州，刘信惶惑自杀。庚申，太后告以侍中监国，百官藩镇相继上表劝进。壬戌夜，监国营有步兵将校罪，扬言向者澶州寄兵福利，仅步兵意欲福利，监国斩之。南汉主以宫人卢琼仙、黄琼之为女侍中，朝服官带，参决政事。宗室勋旧，诸禄殆尽，为宦官林延玉等用事。